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76.12美元，卖出1876.55美元。港汇指数103.5，升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轻清神爽利有健康。疫情下多咗人行山，强身健体。不过呢个消耗体力嘅运动，我哋要点样注意营养健康呢？星期四钱佩卿同林思维会讲呢个话题，而家喺电话问下佢先。 咁其实我哋准备行山之前食啲乜嘢啊，或者补充营养啊，甚至乎行山期间有啲咩要准备，或者饮品咧，都系对行山非常之紧要嘅。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系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开心日报全新配搭， 由10月19号开始有全新环节《女人花巴闭》。 究竟陈淑兰加上杜文慧两位女主持加埋会有啲咩火花呢？ 我有好多迷思想请教佢哋两个啊！ 佢哋更加会表扬女人中嘅豪杰。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陈淑兰、杜文慧，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嘅系欧嘉伦， 有陈燕平喺度，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自由风，自由风开始啦，我系陈景祥。 星期一至五黄昏5点到8点， 电话旁边有听众阿黄女士嘅， 陈先生你好，陈生。 电话里边仲有高女士， 主持陈燕平、欧嘉伦、陈景祥、陆宇光。 有意见嘅话，不如打电话嚟， 电话号码1872311， 参与讨论就可以打嚟1872311， 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需要你嘅声音。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我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星期三，咁啊，今日咧就系林佩里主持，咁啊，题目咧就系环保与自保，咁啊，嘉宾咧就黄天祥生，黄天祥生嚟过噶啦， 嚟过啦， 唉，咁啊，同埋小弟刘天赐，咁啊，呢个题目咧，梗系啊林生拟定嘅咧， 系系， 点解要自保咧？系咯，解解个题目先。 一路講環保啦， 環保就好多人講 啦，係啊。咁大家其實講環保講到今日咧，我都應該用個新嘅角度講，就係咧，其實保護環境啊，唔係為咗要做一啲好高尚、偉大、理想主義嘅嘢，其實係為咗自己啫，純粹為咗自己利益都要環保。咁所以咧，即係所謂環保與自保咧，就係其實而家今日。講環保呢其實是講緊自保嘅。 係自保。 我諗香港人呢對於環保嗰個概念呢已經冇以前咁抽象。覺得越嚟越真實。原因係咩呢就係、是、環保嗰個後果你唔保護環境嘅後果呢越嚟越明顯啦、越嚟越私人啦。 係、 你睇嗰個極度嘅氣候嘅轉變啦，即係譬如香港啲颱風啊，好少咁犀利嘅，又或者咧，好多人都冇，其實呢個應該係好多人講嘅嘢，但係可能咧，慢慢慢慢已經習慣咗，甚至唔講啊，就係、是、你唔知有冇留意咧，似乎香港而家冇咗冬天噶啦，係 嘛？ 直情係冇咗一個季節，呢個一個好大嘅生活轉變嚟嘅。呢啲亦都同嗰個環境遭受破壞有關係。 有。 今日請咗個嘉賓咧，阿黃天祥上嚟嘅。黃天祥本身就係工程公司老闆啦。咁但係不如同啲聽眾講下你嗰個環保嘅履歷先啊。 環保嘅履歷啊，係 啊， 環保履歷就從廿幾年前誒，我女讀幼稚園講起。 係好啊， 嚇，因為佢一日咧翻到嚟咧，佢就喊曬，喊得好緊要。我問佢做咩事，女咁喊啊？佢同我講話，先生同佢講咧，地球病咗啊，啲人斬曬啲樹去起樓。嗱、咁當其時佢已經知道咧，我係一個工程師，我係起樓嘅 土木工程師。 係啦，咁我係起樓嘅職業。咁所以佢即係喺佢心目中嘅細小心靈就話咧。爹哋就係呢個熱帶雨林嘅兇手， 係啊！ 咁我所以同佢講啊，佢咧唔好擔心，我爹應承你啊，有一日我哋起樓唔使用木嘅，咁、所以開始就我哋做咗好多喺建築技術上邊嘅研發啦。咁而家慢慢差唔多，基本上都做到就我哋起一層高層大廈咧，都接近唔使用木噶啦。咁、呢個係最初啦。 門都要木啊！ 門都要木，但即係我哋起樓嗰時，我哋好多時釘板嗰啲咧，而家已經用咗好多。鐵模板啊，或者預製件代替，基本上都唔使好多木噶啦。咁另外就我自己喺不嬲嚟講對呢啲環保都有興趣，咁所以我都係之前做咗四年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嘅主席，咁啊專係做綠色建築嘅。咁我都做咗三年世界綠色建築議會嘅董事，咁我而家都係環境諮詢委員會啊，同埋能源諮詢委員會嘅啲 member。 但係砍伐樹木係咪就一定係破壞環境咧？ 睇下啲咩樹木啦。如果係所謂樹木分兩種，就 hardwood 同埋 softwood，即係咪硬木同埋軟木。如果你硬木嗰啲咧係要好多年去生長咧，咁嗰啲其實嚟講相對嚟講真係對個環境破壞得比較嚴重嘅。其實而家嚟講有啲朋友就開始用好多竹去代替，因為竹嘅生長係快好多嘅，因為竹。大家有聽過雨後春筍啦，個竹生長快，咁所以嚟講咧，就係竹嚟講係開一種比較上環保嘅代替品。而家甲板嚟講，相對都係環保啲嘅。 咁根據你咁多年嘅經驗咧 ，Kevin， 你覺得香港人重唔重視環保咧？ 我諗係未夠重視。嗱，舉個例啊，其實咧，其實喺歐洲咧，而家最近有啲研究咧，就啲蜜蜂咧，死得好快，比一般以前嚟講咧，係冇咗超過一半。咁原來有啲專家講咧，要講自保啦，就原來蜜蜂死曬之後咧，人係活唔多過四年嘅，成個人類。 人類的壽命就多過四年。 係啊，因為蜜蜂其實是傳播花粉嘅好重要嘅媒體嚟嘅，是是所以如果我哋唔保護呢個大自然咧，其實人類係生存唔到嘅。咁所以而家歐洲開始好多咧喺屋頂上邊咧就養蜜蜂。佢唔係要蜂蜜啊，唔係全部中國人食蜂蜜，係話希望將數目攞翻高，然之後就。同大自然有翻個平衡，咁呢個係好重要 的。其實咧，環保呢樣嘢咧有爭議性嘅，即使係到今時今日咁嘅，仍然係有爭議性嘅。就係譬如正話阿 Conway 提到嗰啲有人會覺得即係聳人聽聞嘅嘢，即係英文所以叫 alarmist 係嚇人嘅。即係譬如話，如果冇咗蜜蜂咧，四年之後嘅人類都會冇咗啊咁樣。咁呢一啲咧，其實就係關於科學嘅嘢啊嘛。咁問題就係、是，即係呢啲係一啲正統嘅科學啊，亦或係一啲即係嚴肅嘅科學啊，嚴謹咁經過啲嚴謹嘅實驗啊、推論做啊，亦或係有一啲人可能個動機係好嘅。為咗要令更多人關注嗰個環境咧，而有少少咧係 聰人聽聞 咁咧， 呢啲係真係啲嚴謹嘅科學家通過好多研究去發表嘅報告嚟嘅，所以呢啲唔係一般頭先我講嗰啲唔係一般有啲人話想即係嚇人嘅事情。咁另一啲譬如我對香港我諗係切身啲係咩咧？就是、我哋海水嘅上升。 系呢、這个就真啦， 吓、 水位 上升，呢、个有呢、个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咧就系、是、你地球越热嘅话咧，水会膨胀，大家知道物理学啦，就是、冷缩热胀啦，所以膨胀中水位就会上升啦。另一样嘢就系冰川嘅融化，融咗之后咧，冰嘅体积系细过水噶嘛，咁啊，另外会更加会造成多啲嘅 即系海洋嘅 海洋水又会多咗好多啦。咁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啊令到成个水面就会上升，再加埋咧一打风咧就更加紧要。所以如果我哋唔保护个环境嘅话咧，就好多时候我哋嘅海岸线就会慢慢俾佢侵蚀。咁我哋其实香港 而家基本上 已经发生紧啦，发生紧啦。其实你睇下香港嘅最值钱系譬如我哋中环啊、金钟嗰啲写字楼咧。其實係同我哋好有財富有關係嘅，即係如果我哋再唔保護個環境嘅話咧，係會令到成個我哋香港最寶貴嘅地產咧 都可能有問題嘅。 係啊係啊，咁啊而家世界上咧、已經大城市啊面臨緊呢、這個慢慢縮水啊， 係 真係俾水浸咗嘅地方好多。咁如果你講用地咧 land use 咧就。更加是財富的之一嚟㗎啦，如果冇用地嚟講咧，就世界的財富啊會 縮水 啊，係縮曬水。 唔係就咁嘅討論咧，其實都發現咗啦。其實要說服人哋重視環保咧，係有幾個大嘅方向嘅。即係譬如我諗阿 Kevin 呢啲咧，即係都好有經驗，因為其實知道嘅有啲乜嘢嘅係可以嘅打動到人。即係譬如同一啲人講咧，可能咧淨係講環境嗰樣嘢咧，打動唔到佢嘅。你要同佢講經濟，經濟嘅損失。 冇錯。 即係譬如好似香港人啊，有人話咧，香港係一個所謂經濟城市啊嘛。最重視的就是嗰個經濟的效益。咁、你譬如正話講咧，講到中環金鐘啲地咧，即係個個都發曬雙眼發光嘅啦嘛。咁從個經濟角度講嗰樣嘢。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譬如話，Kevin 正話講個從個科學嘅角度，即係牽涉到嘅人類嗰個存活嗰樣嘢，即係可唔可以咧係繼續咧延續落去，即係人種呢樣嘢。咁但係。其實講咗咁耐咧，喺環保呢樣嘢咧，如果係咁嘅時候，即係咁緊要咧，即係有咁多嘢有關咧，點解嗰啲人唔會即時有行動咧？點解打動唔到人咧？好多時都 係一樣嘢，就係大家嗰、那個温水煮蛙後人，因為覺得啲人太遙遠啦，可能係三十四十年之後嘅事，同我唔係好有關係。 嗰啲一世都未必見得到。係 啦，即係話佢可能喺我生命裏邊可能唔會有問題，咁我不如我而家就享受咗用。 但 係 佢有佢嘅子孫喎、 啊。係啦，所以其實喺環保裏面有一個好出名嘅名言就話咧：呢、這個地球唔係我哋。inherit 即係唔係我哋承受嘅，而係我哋借緊我哋將來子孫嘅。 係咯， 即係當你有咁嘅思想、咁嘅諗法嘅話咧，你成個態度就會唔同曬。 呢、這個其實亦都唔係淨係環保其實人性嚟嘅。即係所謂叫短期主義。即係我哋諗嘢啊，好多時啊係傾向於啊睇目前嗰啲嘢。因为遥远嗰啲嘢咧系抽象噶嘛， 针未吉到肉啊， 系啊系啊，你有啲无法想象到，系啊，我几年前睇过一本书咧，系MIT 麻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个教授写嘅，佢嗰本书咧就系讲呢样嘢，佢嗰本书叫《乐观者嘅望远镜》，佢嘅意思咧就系话，人咧。唔可以用个五官嚟感受未来嘅。你个五官咧，只系即系睇到即时嗰啲嘢嘅啫。咁所以咧，即系未来咧系一个喺个脑海里边嗰个抽象嘅概念嚟嘅。咁所以就算讲紧咧嗰个地球嘅未来、人类嘅未来咧，呢样嘢系唔容易咧，觉得系有切肤之痛嘅。咁呢个就系即系我就所讲个所谓个短期主义嘅嘢啦。呢个短期主义嗰种睇嘢方法咧，亦都唔系净系讲环保嘅。譬如你讲一个城市嘅设计，政府嘅政策。舉個例咧，就係、其實而家香港咧，越嚟越多老人家，咁點解年老嘅問題呢、這個唔係香港政府好似最關注嘅嘢咧？ 首要問題 咧、最好笑一樣嘢係咩咧？我最近睇美國總統大選啊， 係 兩個老人家選， 係啊，兩個老人家， 但係你留意下呢兩個老人家，無論喺嗰個辯論。或者個政綱裏面咧，冇提到老人問題嘅，而美國嘅老人問題亦都係一個好 全世界都係啊，嚇，唔係淨係美國， 因為越嚟越長久啊嘛。但係點解咁少人講呢個老人問題咧？ 我呢個真係唔知道。不過咧，喺美國個共和黨裏邊咧，佢哋好多人係唔相信氣候轉暖呢樣嘢，真係好奇怪嘅。 我已經講咗好多次 啦。係啊，佢哋好多人覺得呢個係 一個騙局啊！ 等你啲人咧就唔好用佢啲油，等嗰啲人有其他嘅背後有自己嘅 agenda。 所以呢個京都條約咧係唔肯簽嘅， 即刻退出咗。 唔肯簽嘅， 係巴黎協議退出咗。呢個係我哋人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損失嚟。因為其實好多議題咧係需要全人類共同去解決。 係啊係啊， 佢而家我哋有一個反科學嘅總統啊嘛，美國。喺个科学都唔信咁滞噶， 乜嘢都唔信。 疫情系 信自己啊，系啊。 咁如果系咁嘅，有啲咩计咧？ 咁其實唔係冇計嘅，即係即係第一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嚟講，我哋理解咗環保呢個議題咧，個科學裏邊多咗好多，即係比起幾十年前。第二就話其實我哋而家係有好多技術咧，係可以解決呢啲問題嘅。咁而家就爭就話我哋嘅決心，同埋我哋政府會唔會將啲資源擺去呢個咁嘅方向嘅？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好多。時候咧，譬如話先講啲温室效應咁先算啦。其實我哋而家係有好多方法去減低我哋嗰個能源上邊嘅二氧化碳嘅排放。譬如話，我哋用咗可以用呢個核能啦，亦都可以譬如我用咗風能啦，有呢個太陽能發電啦，甚至乎有啲國家咧係用海浪發電嘅。 喺香港應用得幾普遍咧呢樣嘢，譬如話風能咁啦， 唔係好普遍， 真係好 香港喺我知道中電係有啲研究做緊嘅，喺海岸上邊咧係做啲風力發電嘅試驗嘅。 有曾經咧用過話核。提議用核能，但係核能咧有個問題好大，就係、是、個核廠咧 洩漏。 呢個咧最大問題啦。點樣起咧？起邊度咧？即係香港寸金尺土嘅一個問題啊。第二地方細啊嘛。係 一有事啦。 點算咧？咁樣啊。 咁而家譬如用天然氣啦，天然氣雖然唔係完全環保，都比起石油嚟講都環保咗好多。咁所以其實喺呢個方面，我哋而家咧係多咗好多技術，我哋可以用，可以應用。所以唔係話完全冇辦法嘅。 唔係，我覺得咧，環保遭遇到咁多嘅問題咧，咁多人咁冷漠看待環保咧，因為咧真係要佢係面對嗰個問題咧，其實係人性嘅問題。第一個人性問題咧，就是、我就所講嘅人咧，係即傾向於即係睇近嘢唔睇遠嘢啦。第二咧就係人嘅適應力太勁啊，處官。 哦， 人乜嘢都可以適應嘅。即係譬如話，你十年前、十五年前，可唔可以想像到香港嘅夏天真係會熱到成咁嘅咧？可以長到咁嘅咧？可以個秋天咧喺兩日之內嘅就結束咁滯嘅，就冇咗冬天嘅。即係呢個咧，如果你就咁講咧，你覺得係無法想像嘅嘢。但係咧，如果當呢個係一個變成咗現實嘅時候咧，你慢慢慢慢咁就可以適應嘅。你睇下，其實有冇人哀悼過香港係冇咗冬天啦？ 因為你有冷氣啊嘛。 冷氣同冬天係兩回事。 即係你如果嗱試下夏天冇咗冷氣咧，咁個個就嗌曬救命。即係呢個都係因為而家我哋嘅科技咧係可以俾到我哋好舒適嘅室內温度。咁所以你就唔覺得熱，因為如果唔係你真係出去，就算你而家喺出去行下嘅，都唔係話一定好舒服嘅啫，都係熱嘅。因為呢個我諗係一個問題，就係我哋而家有陣時啲技術太好啦，令到我哋成個生活太舒適，就冇咗嗰種感覺。 同埋咧，真係受苦嗰啲人咧，佢。唔會有權係制定政策嘅、有權制定政策嗰啲咧，坐冷氣房嗰啲人啦，可能真係係啦， 佢享受緊咧嗰個 constant 啊，我哋 constant temperature 恆温， 恆温，恆温之外仲係恆嗰個濕度，濕度都恆埋喎，咁啊變咗咧佢個身體咧係感覺唔到嗰個變化咁影響都咁大嘅， 所以我今日改個題目咧就咁解嘅，事官。嗱，你環保咧其實係要處理好多人性嘅問題啊嘛。但係人性咧就係自保嘅。所以如果你個環保嗰個方向咧，開始多啲從嗰個自保嗰樣嘢出發咧，可能嗰個阻力會少啲嘅。即係一陣間我哋可以講下嗰個概念咧，其實自保係一個乜嘢概念咧？即係自保咧，人咧天生。有啲人話係自私啦，但我就唔中意用自私嗰樣嘢，我覺得佢係重視自己利益，即係英文你自私叫 selfish 啊嘛。但係咧，其實人唔係話 selfish， 而係佢叫 self-interested。佢係最重視自己利益嘅，佢係最自我中心嘅。咁但係問題就係點樣可以利用到人自我中心、重視自己嗰個利益嗰樣嘢，去做一啲為成個社會。都有益嘅嘢咧，其實呢個就係嗰個技巧啊嘛。 明白，冇錯，同意。即係呢個就係政府嘅政策啊，或者有啲補貼啊，帶動到整個社會咧。你如果向環保呢方面咧，個誘因係喺度嘅。即係呢個我諗好多時候，好多地方就要做呢樣嘢。 個動力喺度。正話咧，我同意呢、這個林飛你講。其實咧，最重要咧，其實唔係自私咁簡單，係 self-centre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 即係乜嘢嘢咧，都以自己為中心。自己嘅利益，自己睇法，都係一切人嘅睇法。咁你正話講咗一句説話，相當之啱噶啦，就係、是、咧， 制定政策的人呢不是那班吃苦的人，而是那班呢坐在冷气房、坐在恒温恒湿度的人，他们根本都 未了解什么叫做保， 不 保自己未识解、 嗯， 咁啊，一陣咧講講個保啊，保乜嘢咧？咁啊，呢個咧好重要。咁啊，其實咧佢都唔係保，佢保住自己嘅 飯碗， 飯碗，保住自己嘅權力 同埋退休金。 係啊，冇錯啊，佢就唔係保住普羅大眾嘅安全或者佢利益， 更加唔好講話下一代啊！ 下一代咧就諗都唔會諗添啦。即係稍微會諗啊，長遠啲嘅，唔好講下一代，長遠啲、老咗之後，老人家老咗之後，或者退休之後，嗰、那個生活咧已經係不得了嘅，呢、這個人已經係已經 解釋咗點解香港咁少兩養老院啊！諗佢仲講環保， 係啊，冇錯，呢個真係。關係重大啊！一陣咧，我哋下一節咧可以詳細啲講講嘅自保啊嚇。咁啊，聽聽只歌先。只歌咧就係、《童夢》啊，張碧祥啊，張碧晨啊唱嘅。咁啊，之後新聞報導嚇。 的形状堆砌成一个模糊的幻想，在摇晃蒲公英的翅膀，像星光迎着风游荡，汇成了想留住那时光。

冇错，连一啲企业家都认为今次疫情带俾我哋可能只系有一次嘅机会，重建经济足以抵御下一个重大冲击，嗰、那个就系气候崩溃嘅可能性。疫情过后，无论发达国家亦或系后发国家，都共同见到绿色新政系唯一嘅出路，就系解决气候变迁，打造一个更加永续嘅生活环境。反观香港，政府又有冇一套类似嘅绿色新政作出回应呢？蓝地球张翠容撰稿。从前有一日，有个小朋友 瑞文，搞啲咩咧？你 西杰啊，我练习紧讲啲有意义又实用嘅故事俾我小朋友听啊！ 咁就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天文台嘅团队介绍一系列自然灾害嘅儿童丛书，啱晒你啦！ 而我就请嚟专家讲下点样设计公共空间，拉近伦理关系。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同我郑瑞文。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环保与自保，咁林佩里嘅嘉宾咧系黄天祥，仲有小弟刘天赐。咁上回咧就讲到啊，呢个环保啊必须要自保，冇自保咧就真系咧讲咩环保啫。 系噶啦。 咁如何自保咧？ 即系其实环保，我觉得最有效嘅就系抱住基于自保嘅心态去做。 嗯， 即系人嘅自私咧，我觉得唔系我嚟批评嘅，系要我嚟利用嘅。 嗯， 而两位咧有冇谂过咧？其实利用人类嗰个自私嘅本性，吓、嗯啊、真系可以创造到一个制度出嚟，最成功嘅制度系咩咧？ 嗯，自利嘅。 啊、利用人的自利的本性、自私自利的本性，将人类自私自利的本性发扬光大，变成一种创造、啊、建设的力量。这个就是Conway， 其实在过往有些国家都叫碳排放税。 嗯， 即是呢他就你如果做一些好碳排放的活动，比如揸车咁样、买汽油咁样，他将个税就拿出来之后呢，咁咪贵咗肉痛啦，他就可以给一些企业主要做環保嘅，咁啊俾佢哋有個多啲收入，咁等佢可以成立咗。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某程度上自保嘅方案。咁呢啲都係可以喺外國上都係一個曾經係行一通嘅例子嚟嘅。 我就係想講嗰樣嘢咧，嗰、那個制度啊，利用到人類自私自利發揚光大嗰個制度，其實就係我哋最熟悉嘅香港人生活喺下低嘅，香港人最自豪嘅。而大陸咧咁成功咧，個經濟咁成功咧，都係因為明白嗰啲制度嘅好處啫嘛。 嗯， 當然唔係社會主義啦，係資本主義啊嘛。 嗯， 資本主義就咁一回事啫嘛，係嘛？資本主義嗰個所謂市場嘅力量，即係市場嘅無形之手係咩咧？就係、是、佢要所有嘅人係根據自己嗰個利益去行事啊嘛。啊，點解嗰啲人要拎去市場嗰度拎啲嘢出去賣，去嗰度買嘢咧？唔係為咗要救濟人，啊，係為咗希望可以尋求到自己嘅利益嘅最大化啊嘛。公司其實存在嘅目的都係咁啫嘛。 係，不過咧有陣時候咧喺環保方面咧，我有所謂覺得 hidden cost，即係見 隱藏嘅成本。 咁嗰啲咧就譬如話我哋而家最普通就係話，譬如話你二氧化碳咁啦，咁你排咗上去太個空氣裏邊，你冇成本噶嘛。咁啲人咪用咗最平嘅方法做咯。你如果不是你增加了成本，增加了痛点的话，那他可能就会用第二些方法去做了。香港有一样东西其实我们做得很好，但我们不觉得什么呢？其实香港我们的交通呢很四通八达的，我用了很多是地铁的系统的。 咁呢種方式咧，其實個碳排放咧係好少嘅。因為你講去個外國啊，知啊，打揸車啊，揸到幾多鐘頭嘅。香港唔使嘅。 香港都好細啦。 香港實質其實香港我哋呢、這個地鐵混合埋我住宅嘅模式咧，其實係好成功嘅模式嚟嘅。喺、外國嘅地方咧，係成日想參考香港呢個模式。 係。當然你要付出個代價啦。就是你就住在地鐵上蓋物業咁啦，其實你嗰個世界咧，可能就係嗰幾步路嘅啫。係 啊，不見天日嘅。係 啊， 係 啊， 啱。 唔係，我正係想講嗰樣嘢咧，就係其實點樣利用人嘅自私自利嗰個性格去幫環保咁解啫嘛。我再舉多個例子啊，即係其實有個概念咧，我覺得應該係大力推廣嘅，即係好簡單，人點解要排隊咧？人點解要排隊嘅小官？你其實排隊咩？最初嚟睇咧，唔符合人自私自利嘅本性嘅。喂，我點解要嘥時間排隊啫？我梗係想第一個嚇、無論係喺個超級市場俾錢又好，搭地鐵、搭小巴都，我想第一個做嗰樣嘢噶嘛。如果我行快兩步嘅，我咪可以達到目的咯。我咪唔使喺度等排隊嗰個時間咯。但係問題就係、是、排隊咧，其實係一個達到自己利益嘅最有效方法。因為如果個個都排，個個都唔排隊嘅時候，咪出現混亂咯，出現呢個衝突咯。喂，如果你俾人打同人打交嘅，你更加唔會準時，更加唔會好快咁做到你要做嘅嘢啦。 大家都慢咗 嚇。咁、所以如果當然啦，佢嗰個假設咧就係、是、你唔係自己一個人排隊嘅，你係個個都排隊嘅時候咧，咁就係符合每一個人嘅最大利益嘅。即係呢個係一個所謂文明社會嘅好重要嘅原則。即係嗰啲喺文明社會所謂嘅文明人咧，明白一樣嘢咧，就係、是、所謂叫做。佢係自私自利，但係呢個咧係一個所謂個開明嘅自利，即係英文叫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啊。問題而家咁唔係咁多人去積極去支持環保噶，從自己做起也好，從一個社會嘅或者生意嘅角度做嗰樣嘢咧，就是、因為只係有自利冇開明嗰樣嘢。 即係呢度，我諗係同佢嗰個認知有關係，即係教育佢有關係呢樣嘢。即係其實你去全世界啲國家咧，大家對佢講到環保議題咧，一定唔會離開教育呢個元素。即係我哋有冇教育下一代環保幾咁重要咧？咁咁如果有嘅話，大家有呢個意識嘅話咧，就成件事就好唔同。 環保嘅最有代表性嘅人物啊！志官，你知唔知系边个？ 唔知道， 就系嗰个瑞典嘅环保少女啊！ 系啊， 佢出嚟讲嘢嗰阵时系14岁嘅啫。咁其实系咪即系令到一啲成个成人社会咧，或者系嗰啲政治领袖咧，觉得惭愧咧？嗬， 看眼啊嘛。 吓，但呢个都反映到啲乜嘢咧？反映到其实一个咧系几现实嘅嘢嘅，就系、是、咧，其实环保咧系对于唔系而家我哋呢一代，即系唔系而家嘅成人社会有最大影响嘅。佢嗰個後果最嚴重嗰陣時咧，會係我哋嘅下一代或者我哋下一代嘅下一代啊嘛。咁所以而家有一個14歲嘅女仔咧出嚟做個領袖，大聲疾呼咁去講環保咧，其實係有佢背後嗰個邏輯喺度。 有，所以我呢個地球唔係我哋承繼噶嘛，係我哋嚟係為我哋下一代借翻嚟嘅。所以如果我哋而家唔好好地保護佢咧，借借下就會借曬就會完噶啦，真係。 就你嘅觀察咧，其實而家嘅新一代咧，係咪比我哋咧？更加重視環保。 一般嚟講係好咗嘅，我覺得，因為其實而家即係通識都有教呢一樣嘢。咁但係你問我係咪足夠咧，我就覺得真係好唔足夠。即係整個香港嘅對環保啊個理念啊，嘅裏邊嘅內容啊，同埋最緊要係咩？係個答案啊。即係我女係第一屆通識嘅，咁我就睇曬啲書咧，發覺通識裏邊有一個問題，佢全部講問題，佢唔講個。solution 講個解答答案，咁睇完之後冇灰咯。其實而家嚟講咧，頭先我講啦，我哋好多環保嘅政策啊、技術啊，咁其實已經係可以解決咗好多問題。咁所以其實呢啲我諗係大家要明白，就係呢個世界而家唔係咁灰嘅，大家只要有決心去解決到。譬如我舉個例子咩咧？就係、是、以前大家有冇記得地球咪穿咗窿咧？臭氧層係有大窟窿嘅。依個問題基本上已經解決咗好多嘅，因為大家已經簽曬公約。好多對臭氧層有損害嘅嘢咧，我哋大家唔用啦。咁、慢慢慢，臭氧層咧就回復翻嘅，健康翻嘅。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嘢嘅，大家肯去做咧，係解決到嘅。 喂，你講起呢樣嘢嘅，似乎唔知有冇印象嘅就係、是，其實這個呢個咧就係、是、電視台嗰陣時咧當為一個搞笑節目嘅，叫笑聲救地球，就係、是、講個臭氧層嘅。 嗯，講翻呢樣嘢，其實香港嗰個電視咧，即係對於嗰個環保嗰樣嘢嗰個推動大唔大咧？嚇， 都唔係好大啫。點解咧？因為基本上咧就係、是、燒電咧本身就唔環保噶啦， 所以電視台 你燒要電，因為香港咧仍然係用燃料嚟發電嘅。呢、這個燃料咧就本身咧就係絕不環保。咁、問題咧就係咁樣，即係我哋同時兩害相權嘅時候， 取其輕 係點樣取其輕咧、你唔進步，你唔係督促進步或者要求進步，你嘅世界咧仍然咧係闊線時代。喺山東里面仲係點緊火，點緊火都唔係一個環保嘅動作嚟嘅喎。仲係用緊一啲咧最原始嘅方式。你要進步，就一定係破壞環境。破壞環境即係破壞環保，但同時咧你又要能夠破壞之中取其輕，最少的損害嚟到使到有進步。 其實香港係有個特別咧，香港冷氣又太凍啦。大家如果仲記得嘅話，我去邊度帶住件褸嘅。其實頭先即係次官講，我哋唔係唔開冷氣，喂，可唔可以將個温度校翻高少少啊？ 這個咧政府咧要25.5度啦。其實咧就已經進步咗嘅啦，但係實際上咧。呢、這個淨係政府啫，但係咧，你喺譬如一個咁樣直播室，25.5度一定唔得嘅，因為啲機器咪要嗰時要風扇吹動佢咯，咁咪係唔得嘅。有啲地方得，有啲地方唔得。咁問題咧，你係要保持翻嗰、那個環保嘅。宗旨，但同時咧，你又要使到個有進步，同埋咧又要因住打因住波。 但次官同我成日食飯，我餐廳係教19度嘅，即係凍得好交關。係 啊， 呢個係我哋香港唔好嘅習慣嚟嘅。 你而家好簡單啫，有一種咧叫做四季火鍋。點解四季都可以打邊爐咧？就因為佢開到好冷嘅冷氣， 佢製造個人造嘅冬天出嚟， 係製造人造嘅冬天。依、這個冬咁凍嘅時候，你要著好多衫，你要使到嗰個火鍋係燒到興， 係啊， 咁你只可以取暖。咁你諗下咧，本來屆時火鍋係冬天做噶嘛，係開曬窗啊，而家咧你係人造嗰個氣。氣候啊，咁咪十零度啦。同埋你話要開幾多氣，要抽幾多熱氣出嚟咧、 啊？你有冇留意啊？但係小官唔係淨係而家火鍋店都咁凍嘅喎。其實好多食肆嘅都咁凍嘅。Kevin， 其實背後有目的嘅。 係啊， 佢唔想你坐咁耐啊嘛。 等你唔好咁耐， 係咩？ 係啊， 係啊，絕對係、啊，絕對唔使你想。 我以為佢想你坐耐啲添。你出邊熱啊嘛， 你已經食曬嘢啦，你都係俾咁多錢嘅啦。你係咪即你任何呢啲食肆都要講嗰個所謂個 turnover 噶嘛？ 佢凍到你走。 係啊，真係㗎。不 過咧，次官有樣嘢講話講著衫咧，其實咧，我哋其實以前我哋中國唐裝衫咧，其實係環保嘅，因為鬆身你係舒服啲嘅。而家我哋西裝咧打埋呔咧，其實係唔環保，嗰啲係喺英國本身嗰、那個。嗰、那個氣候先適合咁著、其實香港其實係唔適合咁著翻噶。 唔係，其實成個所謂個時裝 fashion 嗰樣嘢咧， 早 已經唔環保噶啦。 本身係唔環保噶啦、你而家譬如話林佩你嗰件衫，如果咧而家佢呢件係環保啊、但係有陣時咧就有啲衫咧就講究咧，佢要對住佢個格仔或者對住線條咧、要黐翻住。 係啊。 啊、那咁咧喺嗰個黐住或者係嗰個配合嘅時候咧，就要嘥咗好多布啦。 係 咁呢個咁樣咧， 環保人士係唔中意， 同埋而家好多係積氣文化，即係佢譬如而家買衫咁咧，比以前買多好多，因為佢又平咗多咗，你著咗短時間就唔要啦。 呢個咪就包裝文化啦。我哋成日話包裝，包裝乜嘢咧？包裝就係你就喺日本買嘢就知啦，要拆幾重紙，你至到嗰件都未到嗰件真實嘅嗰件物件嘅嘅真貌，咁啊嗰個包裝吸引咗你買，咁你吸引你買係咪本身促進咗嗰個商業嘅行為咧？咁又係喎，佢使到你本來冇興趣，你而家又促進咗你個購買慾，但係實際上咧係嘥咗好多料嘅。 冇錯，唔係呢個就係咧嗰個環保啦，同埋嗰個資本主義經濟。同埋個消費主義嗰、那個內在嘅矛盾、你消費主義資本主義就係要人哋不停消費噶嘛、如果你淨係買你需要嘅嘢， 咁咪 哇咁就 咁就呢、這個世界咧就好就冇商業噶啦， 冇商業噶。而家最全世界最有價值嗰啲公司，蘋果咁，蘋果最新嗰部。iPhone 已經出到好像二十一定唔知幾多啦。你點會需要多一部智能電話呢？其實點解個智能電話其實每隔半年、九個月，甚至可能三個月就要轉一轉咧？ 就要轉 嘅 啦。 咁絕對冇需要嘅。但係問題咧就係嗰個生產商啊，喺佢設計嗰部電話嗰陣時咧，已經預埋 標煙咗啦。 係啦， 即 係呢個所謂嘅計劃嘅過時啊嘛。即係咁嘅情況底下，其實非常環保一樣嘢嚟嘅。即係我諗你推行環保咧有好多阻力嘅。有一啲阻力咧就我哋仲話討論過嘅，來自嗰個人性本身嘅。即係我唔會諗咗幾十年嚇、一百年之後嘅嘢㗎啦。另外一啲咧就係來自嗰、那個我哋個經濟嗰、那個本質。 嗱、又咁喎，我有見過一間影印機公司咧，佢哋而家差唔多趨向到咧100% recycle。即系咧，佢收翻你个个机之后咧，拆翻晒之后咧，佢运去泰国，重新再做个装配，基本上变翻个新机配翻出嚟。咁其实即系话我上讲，如果能够喺一个产品设计落多啲功夫，你部苹果六拎咗翻嚟之后咧，佢再整翻出嚟就变咗苹果12俾你。咁其实系得过呢样嘢， 技术上当然得， 技术上得过。 系啊， 其实问题咧有冇呢个诱因啊？大家有冇呢个意识去做呢样？ 同埋佢嗰盈利对佢嗰盈利有几大影 响？系冇错， 呢个就系一个智能手机。全球第一嘅品牌同埋一个影印公司个分别咯， 系啊系啊，咁好简单啫。你譬如话喺欧美国家呢啲产品咧，呢啲电子产品咧，如果你要拎去 recycle 啊，你要拎佢再重新做过，或者咧你舍弃咗佢，系使好多钱嘅。而家咧差唔多咧喺你買嗰時候咧，已經將你掉棄嗰時候所費嘅錢加埋 算入入內 入內。否則咧，你根本啊，我試過，我抌一個大嘅電視機，嗰啲而家電視機一塊板啊一塊裝置， 好薄，好似幅畫咁嘅。 幅畫咁樣嘅。以前成座噶嘛， 有真空管喺 真空管都大喺后边，$50，知有人同你拎去走，拎走佢，你唔系摆喺街嗰度，未必人抬嘅，你要俾$50，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呢个你要环保咧，一定要 系啊。不过又咁讲，喺环保界里边咧，而家个新 term 新叫 upcycle。即系唔系净系 recycle 咁简单，系将你个产品咧点样重新包装过咧，等个商业价值仲比以前更加大嘅。咁呢啲其实而家系有好多坊间有好多方法做到。 一阵间听只歌，我哋可以讲呢样嘢。主管断舍离其实都系环保嘢嚟嘅。 系啊，绝对系。咁啊，潮声的回忆。咁啊，呢个系小泉今日只唱嘅。 飛び越えて砂に書いた I miss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新华旅游全体员工寻日收到公司通知，12月1日起推行停薪留职计划。根据员工收到的通知信，公司因新型肺炎疫情陷入严重困境，因为政府12月起不再提供保就业资助，公司在恶劣环境下无力应付薪金和租金开支，所以要在12月起分两阶段推行停薪留职计划，员工可以选择是否接受。首阶段由12月至出年2月底，第二阶段由出年3月至5月底，员工需要在听日中午前回复。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表示，随着保就业计划完结，预计陆续有旅行社推行措施，但他希望业界能够保住员工，等待健康码和旅游气泡等措施推出，让业界有转机。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要求公司延长员工签署新合约的考虑时间。主席黄思敏表示，国泰未澄清新合约的内容，但员工如果在今日午夜前签署新合约，先能够获得过渡性津贴。他说，在新合约下，部分前线员工最高减薪40%，但高层只是减薪1-30%。他认为新合约应该是作为过渡疫情的短期措施。工会内务副主席孙德贤说，有很多员工认为高层的信息混乱，无法在7日内作决定。不少员工表示后悔签署新合约。他又说，国泰曾经领取政府保就业津贴，认为政府有责任介入和监察，了解国泰如何对待员工。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由外地输入，是连续3日并没有本地感染个案。两名患者分别是印尼抵港的37岁女子，以及由印度抵港的28岁女子，两人都没有病征。另外，政府今个星期五起会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食肆最多可以6人一台，但户外4人限聚令等措施会维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解释，室内和户外有不同风险，不同意未有同时放宽限聚令是逻辑不一致，相信执法时会讲道理。欧洲疫情严重，德国和法国计划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稍后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公布新的防疫安排。 法国卫生专家警告，全国超过一半的重症病房逼满新型肺炎病人，医护人员压力越来越大。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会同16个联邦州政府开会，要求他们尽快同意实施局部封锁，包括关闭酒吧和食肆，又限制只准家庭成员才能够一起外出，但学校和幼稚园保持开放。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590点，跌8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85点，跌1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28，瑞士法郎0.911，加元1.332，人民币6.73，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56美元，卖出1877.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雨量较多，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周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生活百科。 10月26至29号在北京就开紧中共第19届的五中全会，除了关注十四五规划啊经济增长目标之外，还有多一个的亮点，就是2035年远景目标了。究竟会怎样影响到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呢？ 我是张凤平，中国点点点知多一点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 点点。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林燕妮，旧时王谢堂前燕，今日已经飞走了。她的散文据说至少有10本之多。她文笔怎样呢？金庸咁话，他的文章是用香水写出来的，而且还说他是现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这当然是客气的讲法啦。至于是否恰当并不重要。懒洋洋的下午或者粉红色的枕头应该是最广为人知的两本作品了。读他的散文应该怎样去品评呢？与其我说不如请王尖来讲仲好啦。 佢观察力极强，好多时候我哋参加聚会，事后谈起佢嘅见微知著，令我叹服。 王尖认为佢嘅内心玲珑纤窍，变成感觉，将你引入佢嘅感性世界之中。呢啲充满感性嘅文字比比皆是，尤其系写爱情、现代女性嘅不足，流泻无遗。但不可不知，他观察女性的用情亦都别具深度。他另外有一篇笔下讲《神雕侠侣》众女角的散文，单是这个文章题目《一见杨过误终生》，真是堪称代表作。 遇上一个好有魅力令自己魂牵梦萦的人是毕生的安慰，但是得不到他却是毕生的遗憾。除却巫山不是云，没人比他更加好，但是他就永远不能够属于自己，这样唯有拥住他的记忆过一生了。林燕妮举出小说之中的四个女性：程英、陆无双、公孙陆鄂、郭襄。陆鄂甚至不想活下去， 其余三位都没有再爱上哪一个。短暂的邂逅叫他们都终身不嫁。 这篇文章分析了四个女性和杨过的邂逅，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而这些记忆相伴终生，虽死无悔，终生遥遥记挂。而杨过心中对他们的缕缕柔情又怎会不知道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诸子百家看金庸》，主编沈登恩，由远景出版社出版。 Hello， 万圣节去到深夜的时分，如果你撞到的话，一定是扮的。如果你害怕的话，今个星期深夜十二点至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我就会每一晚都会陪住你一起进入 Halloween。 Hello, Edwin。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大约四个字到，我哋仍然咧林佩里嘅题目咧环保与自保，今日咧黄天祥我哋嘉宾吓，仲有小弟刘天赐，讲到咧环保咧，我又讲咧一件事听下。 好啊， 原来咧而家啲人系中意买嘢嘅，受唔到引诱啊， 系啊系啊。 咁啊喺加拿大咧，雖然就唔係話買好貴嘢，但係佢有啲一元店啊。 哦，係十蚊，香港嘅十蚊店。 十蚊店。嚇！咁咧呢啲地方咧平靚正，就好吸引咧啲人咧，唔係淨係婦女啊，男人都係嘅。咁啊，中意行嗰啲一元店，就走去買啲咧係佢唔需要嘅產品。 唔等使嘅。 唔等使嘅，譬如啲夾啊。譬如啲筆啊咁，咪擦膠咁樣，你唔等曬，而家邊人用擦膠啫？ 呢個其實來自日本嘅喎， 係啊，冇錯， 百元商店。 係啊，咁但係咧就唔知點樣樣咧去處理多餘嘅物件。咁日本咧就反而有個人咧，Mary 你講啊， 嗰個呢個日本嘅女士啊犀利嘅，佢而家喺美國咧係一個品牌嚟嘅，有自己嘅電視節目。有自己的產品，呢位女士的名字咧就叫做 Marie Kondo。 Mary， 咁咧佢就係東京大學畢業，咁但係去到美國咧，佢就好典型嘅日本人咧，就係講英文咧好重口音，甚至係講唔到嘅。 佢住喺美國嘅而家。 佢大部分好多時間喺美國，因為佢主要嗰個生意嘅喺美國。咁啊，美國人咧就好 buy 佢嘅，即係覺得佢講唔到英文咧，其實係個優點嚟嘅，似日本人啊嘛， 似啊， 日本嘅文化大師。其實阿 Marie Kondo 教人啲嘢好簡單，香港都而家越嚟越多人講呢啲嘢噶，就係所以叫斷捨離，即係所以叫收納。佢用嘅嗰個名詞咧就叫 decluttering。點樣咧？將你屋企咧有好多嘢咧，點樣可以咧係有個決心或者有個方法咧？即係除咗將啲嘢咧係井井有條之外咧，唔要嘅嘢抌。咁啲嘢好似係好合乎常識嘅嘢，但係原來好多人做唔到喎，似乎。 係呢個咧，呢個我有幾個朋友，好年紀大啊！嗰陣時唔好講啊，年紀大年紀細啊，年紀細都有嘅。佢屋企中意储报纸 啊！哦， 系报纸啊， 报纸同杂志。佢屋企咧个房咧堆满报纸，堆满杂志，系唔舍得抌嘅。 系 报纸有乜嘢价值咧？ 但从来冇睇翻佢 吓， 冇 睇翻。 佢冇整理到， 佢冇整理过嘅。佢又唔系剪报啊，佢一张张一沓沓报纸咧。 即系储报纸麻烦啲啊，因为咧容易有虫啊。 係啊，咁佢咧卒之咧有一次咧就係火燭。 嗯。 哦。唉，咁啊攪舊啦。 嚇。 咁啊差唔多咧，即係冇命。咁啊，至知道咧，原來係一定要抌嘅。 係啊，係。 唔抌嘢咧。 係 啊。世呢世界咧，只有草咧，唔捨得抌咧，就係、是。真是一件罪嚟嘅。 啊，志哥，我兩年前搬咗屋，搬咗嘅時候咧，逼住自己抌嘢啦。我發覺我儲埋啲廿幾年前讀大學碩士嘅碌屎咧， 有就 仲喺度嘅。 碌屎 係碌屎仲喺度嘅，但係其實我包得好好嘅，整靚好啦，好仲好新淨，又曬膠袋，但係冇睇過廿幾年冇睇過，我心諗。唔好要啦，即系你都唔会再睇噶啦， 系啊。 但当时我松啲做噶嘛，做得好靓噶嘛，又唔舍得抌，但系嘥晒自己地方。 送俾人都唔抵， 送俾人都唔会要啦。 系啊，因为呢啲嘢对嚟讲有意思啫嘛，对人就冇意思。唔系，我哋通常咧唔舍得抌嗰啲嘢系咩咧？就系冇实用价值嘅，但系有个价值叫情感价值， 冇错， 英文叫 sentimental value。 sentimental 嘅 系啦，你个人平时可能好唔 sentimental 嘅，但系咧。你就覺得你真係留翻啲嘢就有個 sentimental value 喺度。嗰、那個我正話提嗰個日本女人 Marie Kondo 咧，佢教人哋抌嘢係點樣咧？就係話佢話你只係留翻啲咧可以俾到喜悦你嘅嘢，任何俾唔到喜悦你嘅嘢你都應該抌。 哇！樣樣嘢喜悦嘅喎， 係啊， 樣樣嘢都唔捨抌嘅喎。 即係話其實如果嗰啲碌屎咧俾到喜悦你咧。你唔應該抌啊！ 但我真係唔會再睇過，我真係唔會再擺埋曬一邊，你根本就唔會再翻。但係我而家仲 keep 咗一張咧，我第一次喺大學嗰陣時候畫嘅圖，我仲包得好，我仲唔捨抌，嗰張我唔捨抌，因為時俾咗好多心機， 佢同埋佔用你幾多空間嘅嗰啲咁嘅嘢。但係咧，香港人咧好。點解咁多香港人需要用迷你倉嘅瓷罐？ 係啊，陰公啊！ 就係反映到正阿次官講嗰樣嘢啊，好多香港人其實香港地方好細噶嘛，而家即係而家都唔係講迷你樓，叫納米樓啊。每個人所佔嘅空間咧，係全世界大城市之中最少嘅。但係咧，咁冇妨礙到香港人買嘢喎。 冇。 買咗嘢仲唔抌嘅喎？ 唔肯抌。 咁所以就結果需要有迷你倉就咁解。 嗯。 迷你倉咧，就係將你一啲嘢基本上係唔會點用嘅。但你唔捨得抌嘅，你就每個月咧俾1000至到3-4千元去買、去揾個地方去擺你嗰啲冇用嘅嘢。 又唔係你嘅，又唔係你自己嘅空間嚟嘅。 係啊， 係人哋空間嚟，租翻嚟空間嚟。 但係幾好會去翻個迷你倉？ 唔會，好啊，擺咗落去之後咧。可能十年每個月係咁俾錢， 係啊，但有人經常去嘅，因為你又要買嘢又要擺落去啦嘛， 嗯， 有時會拎啲嘢出嚟用嘅，諸如此類咁樣。咁但係咧，今次嗰個疫情咧，當然係對無論個人嘅生活啊、經濟啊、甚至係身心健康都有壞嘅影響，但係對環保嚟講係一個契機嚟嘅， 嗯， 即係譬如話而家已經唔可以咧，即係。四出去旅行咧，呢、這、一個其實旅遊業啊，對於嗰個環境啊，係造成好大嘅破壞嘅，特別係過度旅遊。 嗯，即係我諗呢個係對疫情對環旅遊重創都好緊要啦。咁、我諗大家個出去消費都係少咗，但我發覺自己咧，就算香港都好啦。開會都少咗喎，尤其是而家咧，好多時用電子上面網上面開會咧，越嚟越慣喎。即係而其實有陣時你由 A 去 B， 香港地都要可能半個鐘九個字，其實慳翻個時間，亦都慳翻啲汽油，亦都幫助咗環保啲。所以而家我公司都開始咧 promote 下多啲喺個網上面開會，就唔使大家去埋一齊咁多。 嗯， 但呢個亦都係啦，推行環保嘅另一個阻力。我哋正話講咧，就係人性係一個阻力啦，嚇、嗰個經濟嘅嗰、那個經濟嘅邏輯，佢違反經濟邏輯有一個阻力啦。第三個阻力咧就係、其實環保有少少咧反社會， 點解咧？ 即係而家個疫症就係、佢都係個疫症一樣啫嘛。點解疫症即係同環保係一個契機咧？就是、因為疫症一樣反社會啫嘛。我哋好多時咧，即係其實人係有嗰、好奇心嘅，人亦都係咧係社交嘅動物嚟嘅。你中意周圍去，你中意同人咧係相聚嘅，諸如此類。平時放工要去地方啊，假期又要去地方啊，一齊出嚟聚會啊，諸如此類。但係所有我哋做嗰啲嘢咧，牽涉到交通，牽涉到往來，牽涉到消費嗰啲嘢咧，其實對環保嘅或多或少都有啲影響嘅。咁所以咧，即係以前冇嘅，以前冇一個所謂叫 global travel 噶嘛。但而家有咗嘅時候咧，根本咧就係、其實。 你如果一個禮拜，唔好一個禮拜咁誇張，一個月唔去一次旅行離開香港，其實好多人都香港人都唔習慣。 嗯， 啊、你三個月就要去一次大嘅旅行。 這個有道理。呢、這個咧，我要見證一下。 哦， 點解咧？以前咧，我啲朋友咧好少行山嘅。 嗯， 行山有啊，有呢批人。但咧，而家咧行山嘅朋友咧多咗好多。佢咧覺得咧行山咧。佢美其名就係吸新鮮空氣啊，可以除咗口罩啊。其實咧就係一個 social gathering， 社交。 社交，你話個行山冇朋友一個人行咧，佢唔制嘅，未必制喎。咁但係咧嗱呢個亦好唔環保啊，因為咧佢將所帶住嘅塑膠飲料啊，佢嘅手巾啊。他用的罩啊、面罩啊等等呢，或者吃的餅碎啊、包裝啊等等呢，都捨棄的。 哦，那就真的不是挺好啦。 不是好的。但是呢，同時呢，又少了人去游水的。 嗯。 去沙灘游水，因為封了嘛，又少了人去燒嘢食，因為封了嘛。那那些垃圾呢又少了。 嗯。 那又是使到咧嗰、那個社會咧又乾淨咗。 其實依世界有啲嘢咧，唔係唔可以兩全其美。譬如話而家嚟講咧，亦都有啲公司開發緊一啲咧環保嘅汽油，即係生物柴油。咁嗰啲嚟講咧個碳排放少好多啊，喺生物園做嘢好好多。亦都有啲而家咧，譬如啲塑膠咁咧，係可以自己分解嘅。咁其實咧，即係如果你大家肯俾多少錢啊，大家係我要求呢啲嘢嘅話咧。咁消費者要求咧，自然啲生產商就會做嗰啲嘢，所以呢個係對我哋嗰個意識好強好重要。 呢個咧又係一個方法，另一個方法咧就係一個自亂世用重型，又係一個自保嘅方法。譬如咧，當年啊，好多人咧好就忌咧，俾錢買五毫紙，俾錢買個膠袋，但係咧，係啊。但你咧又唔能夠派膠袋喎、派膠袋咧又可能俾咧檢查到你咧，就連嗰個用者或者提供膠袋的人都受罰喎、一受罰咧，一有懲罰咧，咁咧就生效啦。即係你自帶唔帶購物袋咧？你唔帶購物袋，你就冇嘢玩，玩唔到出嚟，即係啲嘢。有些東西是沒法子， 我覺得是有用，譬如我看我太太現在永遠都有個自備購物袋， 沒錯，就要自己購物袋，購物袋是不是一個環保的措施？ 是的，她一得要買就拿出來自己入，現在是大家慣了這樣。 是的，那這個是不是因為當年是懲罰呢，自亂世用嚴刑呢的效果呢？呢一定係， 我都係，我都係， 係咪啊？ 即係人嘅習慣咧，唔係唔可以改變嘅，但係要改變咧係有方法嘅。 係啊，有方法。 即係英文所謂呢個叫 social engineering 啊嘛。 嗯。 即係你點樣咧係大規模咁去改變咧成個社會嘅一啲做嘢嘅方式，咁係牽涉到好多嘢嘅，可能又要俾啲蘿蔔。又要拎支棍、拎支棒出嚟都未頂，兩者要軟硬兼施嘅都未頂咁樣。 係啊，冇錯。 咁但係咧，有冇留意到一樣嘢咧？就係有陣時做一啲可以用一啲唔環保嘅方式去做一啲環保嘅嘢嘅。 係咩？ 係啊，即係譬如有陣時我見到一啲宣傳環保咧，係過度宣傳，或者咧係用咗一啲咧好似咧係宣傳電影嘅方式去宣傳環保。咁喺個過程裏面咧，其實都係製造咗好多浪費喺度。 嗯， 即係浪費本身咧，其實你可以話環保係啲新鮮嘅嘢，但係咧，叫人哋唔好浪費啦，叫人哋節儉咧，其實呢個已經講咗好耐，甚至係傳統智慧嚟嘅。咁你即係問題就係點樣可以將嗰啲傳統嘅智慧啊，同環保咧多啲拉上關係？呢個都係重要。 其實呢個係我哋中國人道家思想咧，相對係比較上接近呢個環保嘅主義嘅。即係我哋都係天人合一啊！我哋對個大自然，大家要一齊和諧啲啊！嗱，呢個係相對比西方一般嚟講咧，即係我哋中國市人嘅思想咧，係呢方面敏感啲。 都係嘅，因為西方強調嗰樣嘢，你征服自然啊嘛。 你驾驭自然嘛， 一征服一驾驭，你必定要付出代价。 冇错， 你一付出代价就系唔环保。 系啦，而家我哋睇到嘅好多嘢咧，其实都系好似嗰个大自然咧惩罚紧人嗰、那个嗰、那个虚妄，嗰、那个骄傲。 系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事实系嘅。你走去吴哥窟咧，你旅行你就知噶啦。你越系翘楼咧。你越係咧，使到嗰啲樹木咧，就佔據咗你嘅宮殿，佔用咗你嘅，佔據咗你嘅廟宇，佔據咗之後咧，好似揦住你一樣，即係暴力地揦住你。咁呢個咧，其實咧係一個懲罰嚟嘅一個。 其實係㗎，而家喺外國咧，好多專家研究咧，其實有一個叫 tipping point， 即係嗰啲我哋人，譬如話你碳排放去到咩地步，整個地球的氣候翻唔到逆轉到咧，即係復原唔到咧咁。大家其實講緊可能係講二三十年嘅啫，就唔係好長時間喺我哋嘅生命裏面係發生，可能發生到。但其實呢個係大家都係估嘅啫。所以我哋所以而家就話，希望大家唔好去到個 tipping point 之前咧，我哋要翻翻轉頭要搞翻掂個環境。 其實咧，我有時覺得啲人唔好咁好個適應能力，唔好咁強啦。其實真係香港咁嘅情況咧，冇咗冬天呢件大事嚟噶，點可以當好似冇事發生咁咧？因為有啲咁嘅大事咧，其實應該真係面對一下啊！啲問題喺邊度咧？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邊咧，要做啲乜嘢咧，唔會對個環境造成咁大嘅破壞咧？咁樣 係呢、這個咧，警惕咧要由有人有帶頭嘅，有帶頭人嘅，即係唔係話我同你或者阿黃生三個人咧？做下節目嗰講下就得嘅。幾 時香港有個環保少女嘅全館？ 好難啊，好難得。因為點解咧？因為全部啲人未必 buy 佢啊。你美國就係因為咧，有部分嘅人唔係全部啊，有部分人去 buy 佢，去認為嗰種價值係有喺度嘅。 不過我聽佢講嘅係好動容嘅。是很動容，所以其實是可唔話唔定香港有個少男環保少男出嚟講嘢都可能很動容嘅。 唔係，同埋呢個環保少女厲害咩咧？就係佢唔係淨係得把口講嘅，係 佢自己做埋， 佢唔搭飛機嘅， 係佢自己做埋， 係 冇錯。好啊，咁今日即係講唔曬啊嚇，黃生。咁講講咧，明天星期四咧，就鄧達志咧就決定啦破天荒。就得我同佢兩個講嘅啫，暫時嚟講，就講呢個題目咧，就係港龍之死到制服嘅是非。咁啊，呢個咧， 佢係港龍制服嘅， 亦有人咧，阿 Peter Low 咧，劉慧基又話佢自己係港龍。 哦，係咩？ 係。咁啊，當然好多是非非噶啦。咁啊， 聽啦，要聽 下聽講下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冬季不下雪话，呢、這个就 呢、這个好应景喎、 啊，应景啊， 就系、是、你讲喎， 系啊系啊， 个冬 好嘢、啊， 我哋话香港嗰个冬天咧就慢慢消失噶咯， 已经消失啦， 已经消失咗， 已经消失啦，系啊， 吓 系啊，唔系啦，冇冬天噶啦， 冬季不下雪啊， 起码都有翻两三天， 吓、啊，有希望有啦，系啊， 摄氏十度以下嘅都有嘅， 希望， 旧年冇啊， 旧年冇啊， 旧年冇啊，系啊。 吓， 旧年冇啊， 咁诶唔使点咧，就算系多人多，都冬天都热好多啊，都试过咧，融晒雪啊，圣诞节融晒雪啊，咁啊真系咁多年都未试过， 其实好多人惊啊，真系， 好多人惊啊，系啊，因为如果地球温度咧系平均而家一度。正话你讲嗰个海水上升咧， 系 真系浸没好多地方 嘅。 好啊，咁啊，听完呢只歌之后咧，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之后咧就那些年张伟基，咁啊继续收听，咁啊今日系咁多先，拜拜， 拜拜。 下雪，北 起生无家可归。Oh baby， 那爱是寂寞人也需要，为了抢购人气排队。我们的危险就会自找不会对，今天你上班的办公室，明天是下雨的房间，你是否惭愧，在不相信的时候种下地雷，伤害了这一切。有一天空气需要花钱，随便的呼吸实在有一点危险，就像你现在喝矿泉水，一罐就卖给你10元。是否惭愧，在不相信的时候种下地雷。